各位听众又嚟到我哋港珠澳第十一集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城邦二世祖， 系我系猫姐，大家好。 系，仲有今日我哋仲有边个喺度啊？系咪仲有简立夫喺度？ 喺度，系。 喂，系啦，咁就欢迎各位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就其实都差唔多月尾啦，我哋录呢个节目出街嗰阵咧，已经系差唔多八月尾嘅时候啦。咁就请大家支持翻My Radio 嘅节目月费计划。支持翻你心入边所即系中意支持嘅节目啦，同埋就系啦，就支持翻 My Radio 咁样嘅。喂，简乐夫啊，上个礼拜六咧去咗边啊？ 哦，我去咗呢、這个参加 Party for Freedom 有一个活动啊，嗰、那个活动又叫 SOS Save Our Suburb， 即系话拯救我哋嘅社区。咁 啊，做啲乜嘢噶？ 咁其实呢个咧就系我哋就系揸啲广告牌，唔系嗰把示威牌咧，就去嗰啲。嗰啲拍卖嗰啲啦，咁啊讲翻呢度卖楼咧，其实就有通常有两种啦，一种就系直接同嗰啲agent 咁买啦，咁另外一种就系拍卖啦。咁拍卖有两种嘅，有一啲拍卖咧就喺嗰啲或者租酒店嗰啲function room 咁嚟拍卖，有啲就喺现场咁，多数喺现场呢间屋嗰度拍卖嘅。咁我哋喺嗰度做乜嘢咧？咁我哋就系觉得咧呢个。嗰啲即系好多强国人咧，或者啲外国人咧，就走嚟炒鬼大啲楼啊嘛。咁我哋咧就系揸住啲标语去嗰度咧。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唔系去搞佢嘅拍卖嘅，即系佢哋拍卖，我哋又唔会出声或者成搞过去嘅。我哋只不过 哇，但系我睇相，好似佢哋都好唔中意你哋。 咁梗系唔中意啦，咁你笃眼笃鼻噶嘛。即系你喺度拍卖，但系我即系佢又唔可以，即系我哋有咁嘅，其实我有咁嘅我权利噶嘛，即系我表达我意见啊嘛。即系我哋唔系为咗搞佢。 你花生咋嘛。 係啦，即係佢拍卖会通常喺屋前面屋后院入面，通常喺屋后院啦，如果有后院嗰度，咁就啲人去喺度拍，有个拍卖官喺度拍卖，即係拍卖嘅人喺度主持咁样啦。咁我哋又唔会入去嗰度搞佢嘅，我哋只不过喺马路嗰度呢，对面喺对出佢嘅路口度呢，咁动嗰啲牌，我哋都唔会出声话即係嗌话你下口号一成嘅，咁你骚人哋唔啱㗎嘛。咁我哋只不过动嗰啲牌，即係我就冰一个 message 出嚟，即係俾嗰度附近嗰啲人或者有啲经过嘅人睇到，咁即係呢度本地嘅人呢系好唔满意。咁我哋唔即系其实你可以话咁人哋买一个买一个卖，咁你有乜可以唔满意呢？咁其实我哋就系话，即系我啲牌就写咗喺度咧，即系话即系叫呢啲人即系留即系叫呢个本地人咧就留意翻，喂你啲外来人系咁买鬼晒我哋呢度楼，咁我哋呢度啲下一代系买唔到楼嘛？啲楼系根本个价钱系天价嚟嘅，去到系嘛，所以佢买唔到嘅。咁另外一种系咧话咧。即係其實呢度澳洲有個法例嘅，即係如果你外來人咧，如果你冇呢度嘅居留，即係呢個唔係呢個居民咧，你唔可以買一啲現成嘅樓嘅，即係舊樓嘅，或者二手樓嘅，你只可以買新。 要買 off the plan 啊嘛，即係所謂嘅樓花。 係啦，同埋你唔可以 own 啦，即係如果你冇啲居留，你唔可以即係有地權嗰啲唔可以買噶嘛。咁其實咧，好多人呢度，即係我哋都知㗎啦，啲唔係秘密嚟，就係有啲人係有啲。可能佢又明知故犯啦，或者因为呢度嗰个啲 agent 咧就系唔会查你有冇咩，又即系你自己报嘅啫。你话你系呢度咁就得噶啦，即系迟签个名咁，佢唔会，即系个责任唔喺个 agent 度噶嘛。咁其实我哋、即系我哋就系嗰啲牌都会写明话，即系提醒你喂呢啲即系 illegal， 即系如果你系非法买嘅咧，你又会有问题啦咁样啊吓。 一般其实佢哋而家都知道㗎啦，其实好多呢，我据我所知佢哋根本已经有啲律师啊成啊已经教晒你点样买，即係就算买二手嘅根本都係啦，走晒法律罅，就算你点样捉佢唔係容易捉囉，同埋加上我觉得租可期又讲个废啦，你话用佢个身份去查喎，咁你边有可能啫，你不如查啲钱喺边度嚟仲实际啦。 屌你老尾天天爆炸啲撚屌啊，都几个化名啦，你查条撚啊，屌你老尾啊，真係。 唔系咁，佢其实我哋即系虽然你话即系我哋其实都知道嗰啲，其实嗰啲人根本埋嚟买楼，其实佢唔好多唔系为咗买楼，系想运啲钱过嚟摆呢度嘅啫嘛，系咪啊？ 储钱 系咯，即系佢 运储钱 啲钱过嚟啊，走啊，唔系储钱啊，即系佢譬如喺大陆啲钱唔安全噶嘛，或者嗰啲见得光或者唔见得光好，点都系唔安全噶嘛，走过嚟呢度咁啲钱。佢又咪想买楼咯，咁你所以呢度咪有啲人呢度有人都嘈话，即系话变咗鬼城啊嘛，你买十间八间你唔喺度住嘅。 喂，但系咧，即系我睇翻即系其实如果听众听我哋节目咧，都知其实系跟阿简洛夫系跟我哋之前讲过嘅 Party for Freedom 啦，澳洲自决党系去呢啲 叫做叫做拍卖嘅 site 嗰度示威嘅。喂，我睇翻咧，其实佢哋个新闻稿发翻出嚟咧，佢哋去咗三个地方喎。你系咪去足三个？ 哦，系啊，嗰日我系去咗三个，咁由朝头早去一个啦，即系差唔多应该十二点到第一个啦。咁等第一个去到嗰度咧就好得意嘅，即系佢第一个去到嗰度咧，咁有啲人喺度已经等紧啦。咁我哋去到咧，冻嗰啲牌喺度，我哋啊，咁啲人咧就好似即系点解散晒，散咗喺间屋度，唔知散咗喺边咁样。 著草， 散咗喺边咁样，搞搞下之后咧，咁嗰阵发埋好似冇开到，唔知系咪取消咗，一走晒咁样。咁我哋唔知咩事咧，我哋唔可以入人哋嗰度噶嘛，我哋费事入去啦，我哋喺度路嘢咁样，见到我哋咁样，咁啊等咗一阵啦，几个字咁过晒嗰个拍卖时间，啲人好似冇咗声气咁样，唔知系咪散，即系取消咗定乜嘢咧？咁我哋就走咯，咁啊去第二度咯，咁。 第二个喺我屋企附近咯， 哦，即系佢哋围绕都系喺北区嗰度。 系啊，佢哋喺 Temple 啫。系啦，我哋 跟住之后上 Toramura， 你讲啊，贾洛夫，你讲下 Toramura 发生咩事？ 哦，咁 Toramura 其实冇乜特别嘅，我哋都系即系佢，即系我预咗系不受欢迎噶啦。你冇理由你欢迎你噶嘛咁。 班友仔叫你 racist 同 bogan 喎， 喂，咁咪同即系同佢讲，我哋唔系话针对某一个即系某一个族嘅族群或者某一个人某种人嘅，只不过我哋话即系。 个政策嘅问题，政府又唔帮手。 咁其实即系有得 argue 嘅，即系等于正如你话，诶、哎，咁人政府唔做嘢，咁关埋咁样少。咁其实我你谂翻对比翻香港都系一样嘅嘛。香港你反水货嚟啫嘛，咁你嗰啲水货人，你都系反，你其实你水货都系理论上你又唔应该真系搞人水货噶嘛。咁但系你冇计啊，个政府咁你要逼政府做嘢，你咪要去反水货咯。咁我哋其实大同小异都一样，我哋又唔系搞噶，而家我哋仲。即系只不过系动一啲牌喺度啫，即系咪啫？即系我哋 express 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嗰个咩啫嘛？ 诶 ，opinion 啫嘛，系 但系有啲全部扑街，讲到你哋系嗰啲 racist 嗰啲咁。我咁咪即系好似香港啲主流传媒咁咯， 咁啊，除咗 racist， 你仲有咩可以用咧？系嘛？咁其实 唔系话你 bogan 都话你班友野蛮人。 喂，所以话你哋未有啲，我记得话因为你哋买唔到楼，所以你哋愤怒啊，有啲唔系啊， 即系话你班友废青咯， 系啊，废青咁 样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咁其实喂，你而家买唔买到楼嘅？我譬如而家我有楼咁，下一代都买唔到噶嘛？咁同埋你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其实我哋唔系话针对你啲买唔买楼。譬如如果你系一个合法或者成咧，如果你呢度居民，你系真系买楼嘅时候咧，咁好正常啊。咁你梗系唔俾人买楼咩系嘛？咁但系问题我哋有譬如我多所见都系啊，见到真系即系强国人同埋啲印度人多，本地人系有得一两个好少咁样咯，即系个大部分都系强国人啦吓。咁睇到知嗰啲。如果你呢度就算你真系呢度嘅本地人，你睇得出嘅衣着啊、谈讲嘢睇得出嘅。我见到一啲就英文啲讲噶，土土咁嗰啲系咩人咧？吓 咩嗰啲咪捻掉咯？喂，但系咧，即系呢个叫做其实佢嚟紧呢个礼拜六都会有另外一轮嘅呢一啲叫做搞串 party 行动啦。咁就譬如有兴趣嘅听众有啲雪梨嘅话咧。星期六朝头早29号9点半钟就喺呢个车士活嘅警察局出面，佢哋系会集合嘅，系啦。咁譬如咁有兴趣嘅听众可以去啦。喂，阿简洛夫，咁佢哋即系嗱，佢哋去咗三个啦，第三个嗰度发生咩事？有冇嘢？有冇特别？ 冇乜特别嘢啊。不过嗱，即系我讲，即系我哋期间亦都派咗啲人咧混入去咧，就收下风嘅，即系当然我哋黄面孔嗰啲人啦。 唔 介啦，咁我哋即系因为我哋动，我揸住如果揸住牌咧，嗰啲鬼佬就唔方便去人哋入去嗰个拍卖会噶嘛。咁我有啲啊，我哋有啲卧底咧，派啲卧底咁样入咗去咧，咁样其实都收到啲风咧，就系知道嗰啲即系有啲人咧，即系同我哋个卧底即系倾偈咁闲偈咁咧，咁咧就佢即系都知道佢哋咧，其实知道呢度啲本地人咧系唔开始好，其实好唔中意佢哋咁样，唔中意佢哋，佢知啊，已经系即系开始会知啦。即系唔系不受欢迎嘅佢哋咁样， 嗯，但系就即系咁就系啦。 虽然你知啊，知佢都佢继续做噶嘛会， 佢理得你死啊呢啲， 唔系都好嘅，俾你知道都好嘅。即系你再系攞再离谱落去，你咪搞到排华咯，系嘛？最后就系排华啫，系嘛？其实我哋就系、是、即系我哋。即系可以讲下点解我会去参加呢啲咁嘅嘢。其实我就系话一来咧，我就系话即系希望你即系呢度，其实呢度啲人咧，即系会分得开，即系唔好话见到即系中国人或者黄面孔嘅人咧，就一足高打一船人。咁我哋住喺呢度啲，我哋嗰个立场系同佢哋一样嘅，我哋同呢个本地人一样嘅，系嘛？一样，即系我哋大家都系，即系我同佢都系受害者嚟嘅。 所以其實呢我睇返呢佢即係自決黨佢今次出咗個文宣呢就即係講個前因後果同埋上個禮拜個即係叫做搞串個 party 嘅成果啦。佢嗰度有一行字呢就提到係香港人係同一個鼻孔出氣，因為香港佢只能用 city state 城邦呢個字嚟形容香港呢，就係話俾強國人遊輪啦，咁所以因此咧， 點解佢哋會 係咯？點解佢會知嘅？ 因為其實咧，佢呢個黨入邊咧，亦都有多佢個群組咧，都有啲我所知都有啲香港人喺度嘅， 有啲熱狗 嘅，有啲香港人，有啲有呢啲呢度本地嘅香港人嚟嘅，甚至乎我知道有一個喺應該喺 Perth 嘅，佢喺 Perth 嘅，咁佢都好活躍，係 post 一啲香港嘅嘢走喺佢個群組度嘅。咁其實 好撚活躍 ，Ken 叫佢做節目又唔夠做，屌佢老母！ 唔系咁样，佢即系其实佢即系某程度上，你香港 suffer 嘅同呢度 suffer 嘅，其实呢度 suffer 紧嘅咪同香港几两三年前开始一样咯，都系 而家都系啊！屌，而家水深 唔系，即系话香港系开始咗 suffer 咗几年啦，呢度而家开始就系啊！咁我哋即系变咗，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嘢俾佢哋知道话，喂，因为我哋如果你喺香港嗰啲，尤其是香港嗰啲，即系过来人嚟噶嘛，即系受过呢啲强国人嘅。知道佢哋点样 嘅低阶啊！真系屌老母。 咁其实嗰日除咗去咗三道嗰度嘅拍卖之嘅中间啲时间咧，我哋系曾经喺大路口拍，即系拍低架车啲大路口嗰度咧，我哋拿咗支即系啲澳洲旗啊，拿住同埋举咗嗰啲标拍 扯旗， 唔系喺个路边度举起啦，即系外国 扯旗啊，喺路边度扯 拎噶啦，啲路边咁样动起啲牌，好似即系嗰啲快餐店咁，有时嗰啲人咪会动喺度，我哋系一排人咁样啊，动嗰啲牌出嚟啊，咁 晒马。 你想即系啲车经过咪睇到我哋个信息咯，咁样啲车会响安，响安你知咩事啦？即系响安啲，即系会即系 support 我哋啊！咁车 哇 咁其实呢几日几有效，我觉得即系譬如我谂佢今个礼拜都会再做，即系或者会喺啲路边度企。咁其实企喺度就好舒服嘅，即系冇去到拍卖会度咁尴尬嘅。咁即系喺度路边度，咁你车经过睇到你咁样，有啲人同你打下招呼咁样，咁几过瘾嘅。 好啦，咁就好啦，非常多谢简诺夫你嘅分享。 多谢，系喎，好似阿二世祖你都有去睇过啲 auction 喎，仲有好多追魂 call 啊，系嘛？突然间你受欢迎咗喎。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原本咧成兜喺度食七我嘅，而家变咗好够受欢迎。咁今朝咧就讲翻我自己啦。今朝我去咗两个拍卖嘅，咁其实两个都喺翻北区嘅所谓传统豪宅区咁啦。咁就第一个就即系见证住呢个叫做嗱，即系其实系有四伙人就好乸活躍咁樣就互相喺度猜波仔嘅。咁講返嗰間屋本身啦，40年代起嘅屋，三間房好舊啦，一定要拆啦，即係你就真係好似好似返咗50年代啲舊屋咁樣啦。但係佢就喺正 Kilara 黃牌區咁樣啦。咁就我係去到咁就真係嗱呢一度呢我反而覺得有少少唔同喎，呢度真係啲有錢嘅用家走去投喎，即係全部都一家大細咁樣喎，即係咁有四伙人就爭住猜波啦，一伙就八鬼一家大細咁四個喺度啦，另外一個就鬼婆媽媽推住個 BB 車咁旁邊有個 agent 服侍咁樣啦，第三家就強國人，就一家四口動曬喺度喎，即係我真係覺得佢用家嚟喎，同埋睇佢啲咩表情嗰啲似本地人喎。另外一個就似投資者啦，不過嗰個樣似啲南歐定係雜港鬼，我唔夠知啦。咁啊，四個喺度猜波咯，咁咪200萬底價，後撚到240萬成交，係啦，但係真係爛屋嚟嘅，笪地係幾深嘅，唔住得人，即係你可以住嘅，不過我會覺得似鬼屋咁樣咯，係啦。咁啊，另外一個就係都係喺個即係喺北區嘅傳統豪宅區度啦。咁就我唔係好記得佢叫做乜鬼嘢，都唔係好記得佢成交幾多。但係反而我見到嘅係用價多咯。我今日睇到你兩個，但係你講話澳洲嘅物業市場係點樣咧？咁我覺得係爆緊嘅。點解咧？即係其實各位聽眾，即係我身為城邦二世佬咁住嗰啲地方咁啊，梗有翻咁上下噶啦。我住嗰棟樓啊，已經啊，今個禮拜內啊，有兩個大單位，即係兩個大單位係講緊係差唔多200萬澳紙一個叫四房三房嘅咁嘅 unit 啦，已經有兩夥搬走咗，仲搬走得好急。同埋我而家我住嗰度啦， 係有兩間屋放緊盤嘅，係啦，同埋我住對面即係我區嘅樓王就有四分一嘅 unit 就突然之喺呢兩個月內空置咗，咁結果係乜嘢呢我唔知啦，可能貓姐有少少 insight 咁樣啦。係啦，喂貓姐，你聽講呢你呢排收到封好多人想私售啲屋喎，係咪呀，可唔可以講下？ 而家好多喎、啲人喺背后，我唔知系咪要出钱啦、即 系 好可 能。私售喎、系啦，即 系。私售，因为佢哋即系点讲啊，帮啲人可能转运财嗰啲啊。 即系而家掟得滞。 有几种嘅，一种就你睇到佢好唔掂，要嗱些卖，连广告都卖唔切嘅嗰啲就。 唔系，而家我个头嗰啲咪系咯，所以我咪之前喺我自己。 所以佢就嗱些搵个朋友就即系朋友搭朋友咁啦，搵啲人快啲嗱些攞翻嚿钱。我怀疑嗰啲买股票输咗好多钱嘅大陆。 咪就系、是、咯，即系我咪同埋喺个 Facebook status 度话咩，有好多正 agent 同埋鬼 agent 搵我咯，鬼 agent 咪。 系啊，咪即系好多呢排多咗好多呢啲，同埋有啲好古怪，你觉得佢都唔似正常交易咁，点解将啲层楼咧可以转几廿转咁嘅咧？ 同埋佢賣得好急咁樣嘛，平時你搵佢又唔騷你，但係突然之間呢就無啦啦咁啊。 我見到嗰啲唔係幾準，多數係私賣喎，私賣即係我賣俾人咁樣嗰啲囉。 即係動個牌喺度咁樣囉。即係 冇連牌都冇動，係根本佢要趕住賣就搭單搵人賣。 唔係呀，即係動過啲牌仔呀，即係唔係嗰啲經紀公司嗰啲牌頭嗰啲呀。 係經公司嘅，係呀，自己私底下好多好多 private treaty 嚟㗎呢牌。 系啊，即系喂，同埋咧，阿何其哥咧，呢条废柴咧，终于谂到啲新桥咧，嚟即系叫做惩罚呢啲海外买家咯。咁其实咧，即系之前 正我呢个新桥， 呢啲咩閪桥，等我讲下啦。咁就原本咧，即系其实头先阿简，我哋监制简洛夫咧所讲嘅话，即系如果要惩罚啲海外买家咧，佢就将啊个罚款啊由90,000蚊就提升到135,000啦，或者踎3年监啦。咁就即係啲公司譬如安排埋啲咁嘅閪嘢呢，咁最高嘅罰款上限就675,000嘅。係啦，咁就即係有啲咩嘅公司係會即係受到呢啲嘅規管啦。地產經紀啦，移民中介啦，呢啲叫做測量師同埋律師呢，如果係有埋啲咁嘅嘢嘅話呢，就會 face 埋呢啲咁嘅 penalty 啦。而家其實佢就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之前即係譬如你話喺澳洲幫呢啲咁嘅海外買家嚟即係譬如即係立 title 啊諸如此類咁樣啦，之前呢就係即係澳洲納稅人就係要俾埋佢嗰份㗎嘛 ,which is 即係加咗可能去而家稅局啊同埋鐵道廳嘅工作量嗰度㗎嘛。而家就有個新嘅措施，就要呢啲俾海外買家譬如100,000以下嘅樓呢就要俾5,000咁樣，係啦，同埋佢而家終於呢就將呢個叫做海外買家持有嘅農地呢就要整一個叫做註冊叫 register,咁就可以，佢就話可以增加透明度喎。喂，貓姐你點睇？ 哇，呢、這個唔係最精彩喎，記得個罰款先好嘢喎，我覺得。之前咪話個罰款呢，如果 illegal purchase 呢，即係非法買賣呢，就罰70,000蚊咁，罰90,000蚊。 跟住呢， 13,500蚊，跟住呢仲以為好多咁，我頂你個肺啦，人哋買間幾千萬樓，俾個100,000+等於幾毫子掟落海嘅啫。 唔係，你諗下落啦，今日呢我頭先我做呢個節目之前呢，我準備嗰陣呢就喺度睇返啲咁咩，你知每個禮拜六我哋即係香港嘅聽眾就未必知道啦，每個禮拜六夜晚呢我哋呢啲咁嘅地產界人士呢就會收到啲 email 就講即係每日雪梨成交啲有啲乜撚嘢發生咁樣㗎嘛。Burwood 有間嘢賣咗400,000+喎，大佬笪地呀都值兩球幾啦，屌你老尾你加135,000落去算乜撚嘢啫，係咪先？ 喂，執咗税啦，幾毫子。 你老尾呀，屌你老尾675,000，你就算你而家人仔仆街呀，成返都唔係好撚多咗嘛，幾球人仔咗嘛，俾人罰鳩咗佢，佢大量買一集都係罰咁嘅價錢喎，呢啲嘢佢當 penalty 咁俾撚咗佢啦，屌你老母有撚用呀，5,000蚊，屌你老母，屌你老母，5,000蚊叫兩次雞都唔撚得啦，昂撚鳩咁嘛，何其真 係。咦，白痴啦呢個政府。 屌你老咩，你又唔撚夠姜仔去全撚部人唔撚係唔撚俾買，咁你就算屌你老咩，你買 off the plan 啊，咪又係俾呢啲咩撚屌群個人買撚曬。屌你老咩 set 到咁撚低，一係就完全唔好買。 你一係就好似香港 15% 都搞佢唔掂啦，都係咁買啦。屌炒落貴曬啦，你香港係樓價嘅 15% 佢都照狗搶。 唔係你即使咪搞撚到本地人又係買唔撚到囉，好似香港 都係買唔到㗎，根本佢啲橋都廢㗎啦。 咪黐鳩線喎，屌你老尾。 最撚閪嗰樣嘢啊！屌我哋之前，我哋喺咪後都傾過嘅。屌你老尾 ，negative gearing 啊，即係全地啊，你又唔撚 ban 喎，你又繼續俾佢喎，加埋啲咁嘅小恩小惠，你以為班強國人停唔撚到啊？屌你老尾，我睇翻啲咁嘅記錄啊，即係 expected 啊，六十個 billion 啊，直至2020年啊，會走衝嚟澳洲啊！你同我搞掂佢啊！屌你老母，真係全撚部買國。 你香港俾你香港搞 15% 啊 ，BSD 都搞佢唔掂啦，你搞咗135,你13% 都冇啦，系咪先？ 咪就系咯， 戆居嘅真系，唉，呢个政府都当啲澳洲人系白痴嚟嘅。 咩？屌你老尾，即系成班有个抹卵大个屎忽喺度投共咁啊！ 点解咧？佢哋自己好多嗰啲地产 一扎楼啊嘛，一扎 lobbyist 啊嘛，屌你 楼啊！佢哋自己卖埋噶嘛，屋企嗰啲。 系啊。 咪好似之前嗰 Auburn 嗰个咁咯， 咪 Auburn 嗰个，我哋阵间先屌啲澳洲古惑仔，屌佢老母！但系咧，即系其实我睇翻啲数据咧，即系其实呢个叫做由呢、這个佢由呢个搞澳2000年搞奥运开始啦，同埋呢个2010年咧，就突然之间好捻多大陆人嚟买楼咧，就讲到啊呢个叫做即系呢、這个即系居者有即系居者有其屋啊，由呢个 42% 啊，就跌到呢个2011至2012年嘅 31% 啦。咁就即係係啦，咁啊真係好撚仆街，唉！即係呢個首次置業啊，2011至2012年嗰陣咧，就係、是、呢個叫33歲啦，跟住之後就真係屌而家你33歲，你分分鐘你而家啲咁嘅咁樣呢個經濟環境俾人炒鳩咗，你係仆街嚟嘅，唉！ 政府都唔理你㗎啦，話知你死啊！ 唔係，我真係好撚戇鳩。咁猫姐，你有冇睇过一篇文咧？就系讲咧，即系其实好卵好呢篇文，我真系要讲下。就喺呢个 Guardian 嗰度讲嘅，就话即系有条友仔啦，叫 Lindsay David 啦，就话银行啊，就 treated 我哋嘅 housing market 好似一个 Ponzi scheme 咁样，就迟卵早爆。有冇睇过呢篇文啊？ 我睇过，睇过。 系咪你系咪觉得好卵正？即系佢系用美国嘅次案嘅按揭嚟比较澳洲， 咁我又觉得澳洲银行又唔会好似美国咁，因为而家开始都限好四大银行政府都叫佢限 收水啫嘛， 收水。因为以前咧美国咧爆之前咧，你知唔知系可以借100%，有啲借到110%都有啊。 唔系佢攞条 line of credit， 因为佢楼价升啊嘛，咪攞个 line of credit 嚟 借。系啊，借到100，借到110，咁你梗系爆咪死咯。但系你澳洲你点冧？佢最多只可以借80%，好多啲海外只可以借60%、70%，甚至有啲唔做添，有啲细。你早排咪睇报纸 AMP 唔做投资啊嘛？ 系啊，收水啊嘛， 收水啊嘛。所以我又觉得银行唔系问题，最大问题就系而家你咁样狗抢，啲人根本攞现金入嚟。你大陸印咁多錢係咁揈入嚟，佢 stop up 咗，佢俾現金嗰啲你先撲街啊！你做銀行按揭你都唔撲街啊！啲樓價係唔會跌噶嘛，你明唔明啊？我俾現金話住你跌咯，係咪先？ 唉，真係好啊！但係咧呢篇 我咁樣搞，真係搞死啲人嘅，我覺得。 但係呢篇文咧，其實咧有樣嘢講得幾好咧，就係講話呢個叫做澳洲咧，就係講話即係成班，即係其實佢呢個個論點就係、是。讲有啲人就即系手头上有楼，咁就叫银行再借多啲俾佢爆，咁就即系迟早含爆散噶啦。系咯，猫姐你可能知多啲 啦。呢啲系即系佢呢啲借到尽，或者做假窿，有做假窿噶嘛？ 好捻多啊！ 做假窿嗰啲抵佢死咯。 但系其实咧，即系咧，我哋呢啲咁嘅叫做即系肯企出嚟屌鸠佢啲咁嘅人出嚟咧，即系喐啲咧，就会俾呢、這个执政党嗰啲咧就话。我哋 racist 喎，因为其实呢最近有单新聞呢这个8月20号啦。咁啊我哋嘅总理 Tony Abbott 呢又喺度话 Green Party 嗰啲呢就喺度禁制呢个叫做 China 嘅 FTA 系 racist 喎。係啦。就系咪冇脑你话啦。 唉 ,FTA 呢单嘢而家都搞到好大啦，差唔多全国都而家示威啦。 但系呢即系其实除了 FTA 之外呢有另外一单嘢呢我想讲啦。好撚天怒人怨喎、哦！喂，包姐，你知唔知道我哋出年7月開始咧？喺譬如喺第度咧，搦啲嘢入嚟咁樣咧，又要交 又要俾 GST 啊，即係提到啲乜啲嘢。有冇睇到呢單新聞啊？ 我睇呢個咁講，即係其實我又覺得 fair 嘅，即係如果你買嘢冇理由上網，你唔使俾 GST 噶嘛。不過有樣嘢，我覺得佢好撲街，政府唔係咁樣 percent， 你知唔知佢點 percent 啊？ 你講下。 政府阿 Hockey 哥，哇！佢個 percent 簡直撲街到無倫，佢話。大家各位，我哋而家开始咧就收嗰啲大公司嘅税啦。你睇下我哋加 GST 咧，就等于收多啲大公司嘅税。喂，边个俾啊啲税？边个俾先？而家你嗰个 Apple 会俾帮你俾嗰啲税啊？ 咪再落咗我哋度。我 Amazon 你会帮你俾个税啊？即系嗌你哋啲小市民俾啫嘛。 你知唔知佢最戇鳩咧？就系讲话咧，因为即系佢其实佢自己啊，屌都知道即系呢个好多时你上网买嗰啲嘢咧。个 service provider 根本咧就唔捻喺呢个叫做澳洲入边嘅，咁即系佢叫呢啲咁嘅人咧，就即系佢就话佢会有呢啲叫做 taxation official 咧，就会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o visiting these companies asking them to register for GST purposes。你系咪冇脑噶？屌你真系！ 唔系佢可以喺邮局嗰度扣嘅，英国都系咁嘅，即系佢喺邮局嗰度可以即系扣关你要 clear 咗嗰个税，佢先俾你 release 嘅，可以嘅。但系到尾咁咪又系你个买嘢嗰个人俾你嗰个 corporation， 你有抽佢税咩？ 咪就系咯，即系佢只不过系嗰张单嗰度加出嚟，搞到买嗰个人贵咗，跟住之后政府喺嗰度收税啫嘛。 点解佢会搞呢个咧？因为之前咧啲人话澳洲唔抽嗰啲大公司税，尤其是系嗰啲咩 Amazon 啊、Apple 嗰啲，系啦，话我哋唔抽税。咁 Hockey 哥咧就用呢样嘢嚟转意思先，就话好啦，既然你话我哋唔抽大公司税，我哋而家就抽。咁嗱，你就喺你买 online shopping 嗰度抽啦，咁样。 但系屌老尾，其实呢单嘢咧系摆捻到明咧。是违反佢竞选承诺咯，因为佢哋开头选咧就话 落价全部贼嚟噶啦呢班， 咁咪就系咯，即系原本就系话根本就一上台就唔会加佢哋税咧，而家就真系讲捻到即系天花龙凤咁样啦，系啦，喂，但系其实咧，即系嗱，我 prepare 呢单嘢嗰阵咧，我就知道佢就即系其实有一啲叫做比较 libertarian 啊，比较自由主义者嘅智库嘅提出嘅研究咧。就话其实呢个系违反咗税嘅原则，因为你个 cost of 去 implement 呢一样嘢系高过你走去收到嘅税项。猫姐，你点睇呢一样嘢？ 咁系噶啦，佢而家根本玩政治啫嘛，根本都唔理。 咪就系、是，屌你，即系你叫个个走，你 send 班友叫佢走开 tax account 开呢样开嗰样。咁你要 cover 晒咁撚多嘢，咁你又要請啲咁嘅 tax analyst 去睇住每一個 transaction， 因為佢呢一個新嘅政策，佢嘅原則就係 assume 全部嘢埋單嗰陣已經係俾咗税㗎啦嘛，佢就講到話係唔可以加重公務員嘅cost of 呢個叫做 work， 而即係佢寄到入嚟澳洲嘅郵包，佢係唔會開嚟打税去平税咁樣㗎嘛，咁你話係咪戇鳩啊？即係卒之咧個個咧就你 import 呢啲嘢嗰陣咧，肯定啦，佢想我喺加拿大住咗咁鳩多年都係啦。declare 啲嘢係 gift 或者 warranty replacement 咁樣被撚翻曬你啫嘛，你話係咪啦？ 係啊，係啊， 都好啦， 根本就係揾你白揾鳩笨噶啦呢啲嘢。 嗱，即係呢個叫做呢條咁嘅戇鳩少年苦租 hockey 咧，仲講咗另外一樣嘢啦，即係除咗呢個叫做除咗呢個叫做撲街 GST 就即係佢就其實佢就研究緊呢個 New South Wales 將呢個 GST 啊提升到10-15%啊。同埋喺 Victoria， 佢就想將個 Medicare 個 levy 咧，就由2%去到5%，做埋啲咁嘅嘢，正仆街嘅。 正仆街嘅 negative gearing 又唔叫你 cut 喎。喂，你 cut 一半都好啊，我唔會叫你 cut 曬啦，你 cut 半已經 surplus 啦，唔使搞埋啲屎忽嘢啦。 唔係，即係其實貓姐，你講緊啱咪？即係其實，譬如你話喺周圍打税入境咧，都 fair 嘅，因為即係其實你喺第二度買啲嘢入嚟，咁其實都保障翻本地嘅retailer 啊嗰啲咁嘅嘢。因為我自己，但係咧就即係其實我睇緊個 report 嗰個，佢就話其實點解啲人要喺第二度買嘢？因為澳洲佢呢啲所謂嘅勞工保障，例如即係公眾假期 weekend 要加 penalty 啦，同埋嗰啲 zoning 啊，系嗰啲令到啲铺头系唔开得长，所以好多人咧系转而要上网买嘢。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应该要改嘅。你根本就搞捻到澳洲好鬼冇竞争力。屌你老尾啲嘢咁样 做。但系咁讲，我又觉得咁人哋做工星期六日俾 penalty， 系啦呢样嘢讲起就啱啦。就话而家想改法例咧，礼拜六日唔俾 penalty 人，我唔知你点睇。 咩啊？屌，唔應該俾我右派嚟，仆街啦！屌你， 但咁佢啲人唔做，咁到時咪有引入四五七？ 屌你老尾點會做 啊？ 成班撚樣真係咁鳩窮，成班乞衣冇錢啊，要做啊！ 咁唔係㗎，咁咪坐屋企咯，唔做咯。 喂，屌爆撚曬鐘，陣間再講。 OK， 好。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翻翻到嚟我哋港珠澳第十一集第二节嘅时间啦。喂，猫姐，喂，有冇最近有冇收到风咧？嗰班咁嘅卵屌咧，想去呢个中东咧咁啊打仗，但系俾呢个叫做。喺雪梨嗰度俾班咁嘅叫做边防嗰班撚屌呢就接返住，有冇聽過呢單料？ 喔，呢、這個有聽過，有聽啱啱最近呢兩日發生㗎嘛。 呢兩日㗎係呀，咁事完呢就有五條友仔啦，即係再其實總共有七條友仔嘅。有五條友仔咁就拎住一大扎現金呢，咁就喺飛機度俾人拉返落嚟。咁就即係就唔俾佢哋出境啦。第二日佢哋又去闖關喎。咁就另外仲有兩條友仔呢 ,which is I believe 係食過另外嗰啲五條友仔呢又會走去闖關咁樣。咁就即係佢講緊係有一個 solid 嘅 evidence， 就話呢班友係準備去呢個叫做中東度即係呢個打仗咁樣。貓姐你點睇呢單嘢，就即係其實就講緊係而家又即係點言返起，就話譬如一啲有雙重國籍嘅人啦，政府可以有權嚟剝奪佢哋嘅國籍喎。啊，貓仔點睇呢班咁嘅習慣鬼友喺度亂鳩咁嚟？ 唉，嗰啲友仔，你有時唔係話因為人權嘅問題，你放一個癲佬入嚟，即係等於你放整一粒嗰啲咩，整一粒雀屎落兜粥，你都食唔到啦，係嘛？ 咩老鼠屎唔係雀屎，屌！ 係咯，整粒老鼠屎。你而家你唔係話因為我人權啊、人道啊，整一寨啲人，啲人話佢出咗去唔俾佢翻嚟冇人道嘛？喂，大佬，你諗下危害國家安全大啲定係人道？有時啲人都唔 value， 你明唔明啊？ 嗱，即係嗱，唔好話我哋成日屌政府啦，其實有啲嘢政府做得幾好嘅。咁政府咧，即係其實咧，譬如有啲地區咁樣咧，即係譬如好似舊年12月啊，因為你知敘利亞有個省啊叫 Raqqa 就俾呢個 ISIS 攻佔咗啦。咁樣呢政府呢就講到明啊，如果你去呢個地方啊，因為佢已經出咗警告啦嘛，如果你冇一個叫 legitimate reason 啊 ,which is 一個叫做探 immediate 嘅 family 啊，去做記者啊或者去做人道工作呢，你一返到嚟就會坐十年監啦。我支持呢一樣嘢喎，貓姐。 係啊，我支持㗎，會俾佢返嚟仲想點啊，有啲唔俾返嚟啦而家。 咩啊，係啊，屌，但係真係好撚戇鳩喎，即係我睇返啲新聞呢，即係就講緊就話呢個叫 stripping citizenship of 呢個 dual national 呢係會違憲喎。咁點解呢，佢就講緊呢個喺即係喺呢個即係去即係佢就覺得喺呢個調查嘅過程中，因為一個秘密嘅過程啦，同埋呢個叫做一啲咁嘅公務員去做一啲咁嘅秘密嘅行動去危害其他 citizen 呢，有啲咁嘅律師就話係違憲喎。你話咪好戇居？ 係好戇居㗎。所以根本啲人嚟 cap 水，你明啊？嗰啲點解會話違憲呢？嗰啲人嗰啲友仔就係嗰啲律師咧，就係靠呢啲食飯噶嘛。 人哋包攬訴訟啊嘛，即係有人俾錢咁樣啊嘛。 係啊，咪 因為即係其實咧，即係我個新聞嗰度咧，Mike Pelizzio 啦，即係呢個叫做移民嘅廳長咧，就話其實呢一條法例咧係完全係合憲嘅。點解係合憲呢？其實真冇必要同你講嘅喎。呢啲咁其實呢啲真係。即係你譬如你一個美國人，你唔會走去個 Pentagon 度問佢點解你要點點點點點關你撚事啊？係咪先，貓姐？ 咁係啊，佢罰你錢就罰你錢啦，或者點㗎啦，係啊。 咁即係你譬如佢 prove 到咁樣，即係係冇錯，你係即係你可以用一個好撚左膠嘅角度去話，你而家即係可以無中生有嚟告鳩我，即係可以好似啲黑警咁樣屈鳩啊四眼哥哥咁樣啫。OK。但係呢一樣嘢係而家擺明係有 solid evidence 去你班友去到嗰度。或者你用澳洲嘅資源去參與嗰度咁嘅嘢，即係香港聽眾未必知啦。即係其實澳洲有法例咧，就話譬如你喺中東嘅 conflict 嗰度咧，你支持任何一方咧都係刑事嚟嘅喎，係啦。咁就係、是、即係而家班友仔就喺度話呢單嘢係即係對呢個叫 dual dual citizenship 就好撚唔公平啦，咁就真係話 unfair 咁樣啦。屌你老味，你入得澳洲籍啦，就遵守呢度嘅規矩啦，冇人叫你搞屎搞棍㗎嘛，屌你老母，你返去做乜撚嘢啫？你返得去呀、啊、你又即係代表你唔撚忠於呢度，咁你唔撚忠於呢度，咁就唔該你走啦，真係死返去。 死返去啦，唔好搞搞震。 屌你老母，即鬼鬼。 唔係嗰啲人點樣即係好似嗰啲外國嗰啲外國撚咁呢，即係又話嚟到澳洲仲要愛中國嗰啲咁樣差唔多其實啲。 屌嚟到澳洲都係睇看中國啦，呢個 get 真係好啦。咁撚好睇真係。但係咪真係好似屌你老味嗰啲咩 Eastwood 嗰啲跳大媽舞嗰啲啦，即係中國是我爸嗰啲黑錢嗰啲咁樣，咁撚中意翻去做北姑啦，不過你太撚老，冇人想叫你啫嘛，屌你老母。 是 真系， 系 真系，喂，嗱，讲完呢啲咁嘅集讲鬼新闻啦，喂，最近咧雪梨咧有单好撚猛嘅料，我话呢个系澳洲史上最强嘅婚礼，猫姐你有冇睇过？ 哦，嗰、那个劲啦，我有朋友住嗰度啊，话成嗰、那个 weekend 啊，全家人出街啊， 你烧咁撚撚样啊嘛， 系啊， 喂，即系其实系咩事咧？咁就系讲紧咧呢、這个叫做我哋雪梨啊 ，Inner West 有个区啊叫 Auburn 啊。咁、那個副市長呢就叫做大芬咁樣啦，係啦，咁就即係呢個係一個老豆係黎巴嫩籍移民咁樣嘅，佢就呢就即係其實佢嗰日係上兩個禮拜六之前啦，佢就係有直升機，有四架直升機啊，有呢個叫做有架飛機喺度天空上面飛一個橫額啊，又有 fighter jet 咁樣，跟住又有50架跑車咁樣去接新娘喎、啊、但係呢即係最好笑就係呢佢就封晒幾條街，就同埋封晒成台灣嗰個幾條大路，咁俾呢架車咁樣過啦。但係呢佢就即係之前嗰晚就喺人嚟啲咁嘅信箱嗰度就投放一啲個 note， 就話即係其實即係逢警察遇就話一定要清場，咁佢就留咗個緊急電話號碼。但佢留咗個緊急電話號碼呢就係一間車房嘅電話 number 嚟嘅，係啦。咁就即係呢單嘢咁梗係令到嗰啲叫 neighbor 好撚好撚嬲咁樣，就話即係你結婚你先。 喂，呢條友已經係臭好臭㗎喇，好似係呢唔係就係呢單嘢喎。 係啊，咁就即係呢個我陣間會再講啦。咁就即係咁啲 neighbor 嗰啲嘅啲隔離鄰舍就好梗係好撚興啦，即係你阻撚住我成日就出唔撚到去咁樣，咁即係你又玩呢樣玩嗰樣，咁即係其實呢因為嗱呢條友咧，即係陣間先講佢啲咁嘅撲街嘢啦，就即係成件事佢搞一場咁嘅大龍鳳出嚟啦，就係淨係俾人罰咗$220啫，係啦，你話咪撲街？ 哇！咁你係呢、這個人係副市長嚟嘅，權力都好大嘅，好似話。 嗱呢、這個人係副市長，咁其實佢之前咧就已經就好撚多閪嘢就發生咗啦，即係佢就喺2012年嗰陣咧，咁就喺條喺條大路度飛車啦，咁就撞到兩個阿毛啦。咁就令到一個就爆膀胱，一個就斷腳，咁就偷咗架法拉利啦，係啦。 哇！ 係啦，咁就即係另外一個就呢、這個人其實點解臭名遠播呢，就係、是、因為即係其實佢之前有幾單料啦，即係除咗炒車咁樣，係啦，咁就講緊佢就係、是、係因為嗱，我唔知貓姐你知唔知呢個本地政府，即係本地呢啲叫做縣係咪縣啊，定係區啊，即係區議會咁樣咧，你可以咧就一個法律漏洞、就是，就係可以走去你可以喺一啲政策度，即係譬如你 zoning 嗰度，你話我而家要喺你加呢個區嘅地積比率，因為我喺呢度有個 project， 我要起好多樓，你知呢度可以做啲咁嘅嘢嘅呵。咁我再 其實都要睇翻你個 contract 嘅喎，要睇翻你嗰個 off the plan contract 咯。 唔係，即係我講話喺市議會嗰度啊，即係譬如我係議員，我而家喺個馬達地，我而家要自己入職嚟話我要申請呢個地積比率，我可以投。貨我嘅利益咁樣喎，你知唔知呀，可以呢啲咁嘅嘢。其實即係自己等於自己買票俾自己喎。 即係點呀，即係我買個地方就等買返選票㗎嘛。 唔係買選票，即係譬如我買咗嗱，我譬如我喺呢個叫做呢、這個叫乜嘢唐人街馬達買咗個牌坊咁樣啦。我係嗰度嘅參，我係嗰個區嘅區議員咁樣啦。我而家要改，我要將佢變雞竇。咁就即係其實呢，譬如我呢，我係可以搵到成班咁嘅撚屌議員同我一齊支持我呢，我隨時可以咁樣㗎喎，而幫我搵錢喎，你知唔知呀，有啲咁嚟嘅。即係正路嚟講，譬如你自己有利益嘅話，你就唔可以去投㗎嘛。 係囉，我都知有啲人就係即係收買嗰啲議員㗎嘛。 係呀，咪就係咁囉。係 呀，那個 councilor 肯批你咪得囉，佢收買個 councilor 咪搞掂囉。 系啊，因为即系呢度咧就成日讲话佢同Auburn 市嘅市议长就系即系老友咁老友鬼鬼啦，咁就成班咁样就自己喺度炒地皮，咁啊咁啊起埋啲咁嘅缩水楼，咁啊做埋啲扑街嘢，系啦，就系咁咯。喂，但系咧， 但系咧，佢因为佢都好乞人憎嘅，之前有人咧话咩话要炒佢嘅，佢真系监噶嘛？你上次讲炒车嗰单嘢啦，搞到佢争啲坐监啦，跟住佢好似又呃个人钱，跟住又争啲坐监嘅，后屘告佢唔入咗。 我个好个系啊，即系佢。因为其实佢嗱，即系讲翻呢条咁嘅扑街副市长嘅 background 啦，小权佢同佢鸠样大，咁就即系讲佢老豆啊，其实已经咧系即系行使呢个假文件入狱咁样啦，因为呢个叫做即系佢因为佢想压 MAB 嚟借多啲钱咁样啊嘛，同埋佢老豆就即系据闻啊，我睇翻新闻嘅即系嘅 report 就讲佢话同一单谋杀案啊、偷运人口啊，同埋。假护照有关咁样，其实呢条友咧，其实我睇翻另外一啲资料咧，就根本想做明星，佢就即系你知美国有啊 Kim Kardashian， 即系 Keeping Up the Kardashians 嚟一个即系reality TV live show 咁样，条捻因为想博出位，但系而家咪揦嘢咯，你博出位，但系俾人摊为啲咁捻多旧账，又即系摆明喺度做贪官污吏咁，你话咪睇捻死啊？而家基本上系即系个个钉鸠死佢，啲主流传媒都钉鸠死佢， 个个都唔妥佢，仔佢死啦！ 系咯，即系佢，因为佢就系、是、即系佢老豆就即系当年喺黎巴嫩度移民到嚟啦，咁就喺个饼干厂度做嘢啦，跟住无啦做下咧就走去做发展商，咪发咗达咯。你话呢啲唔捻系黑钱系乜捻嘢？ 咁、都唔一定嘅，或者佢炒楼炒或者做 sales 咯，好多做呢度好多做啲地产都发咗噶。 咪系，不过即系系啊，但系即系呢个叫做嗱，即系呢个婚礼咧，因为即系佢系即系其实佢我唔知系咪即系同性三分亲定咩啦，即系佢嗰阵上个礼拜三就佢俾人裁决佢要俾$200罚款嗰阵咧，就成班佢啲同乡仔 support 佢，成200个咁样，黐线！ 中东仔晒马，好似大陆嗰啲咁噶嘛，记得嗰啲大陆嗰次大陆有个市长嘅 wedding 嘅系摆晒成街嘅，记得。 系啊，即系 嗰两年咧一样啊，同嗰单嘢一样，不过澳洲版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同埋咧，其实咧呢条友仔咧，平时咧有成班友仔跟出跟入咧，就跟住佢咁样咯。但系咧，佢俾佢起底咧，即系同佢跟出跟入嗰几条网友咧，就疯狂恐吓嗰啲咁嘅记者咯，即系恐吓 Sydney Morning Herald 啲记者咯，即系其他案件入边，即系呢条友仔系咩人都即系自己谂下咯。喂，同埋喂，猫仔，你有冇听过呢条咁嘅扑街仔喺度卖，想卖呢个叫做唔系系卖紧啊？呢个缩水楼有冇留意呢单新闻？ 缩水楼啊，有，呢个正扑街啦。 即系其实即系件事就系点样咧？咁佢就起咗个地盘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佢喺啲法律文件度即系就讲明啦。即系其实呢、這个买家都有责任嘅。咁就话即系其实呢、這个叫做个发展商，因为佢系发展商兼系个建筑商啦。就可以隨時呢個更改嘅呢個叫做 apartment 個 size 咁樣啦，嚟咁嚟而唔需要特別賠償咁樣嘅。咁就即係佢喺呢個叫做呢、這個 Lincoln 度起緊一個 development 叫 Skypoint Tower 啦。咁、那個新聞嗰度就話，大部分買家都係唐人同埋韓國人嚟嘅。咁有班友仔咧就買咗一個600,000嘅 apartment 咧，原本就150 square meter， 但係縮水縮到94个。咁點解咧？因为条友仔就改职啦，即系个副市长就改职，就喺 咩？佢系市长，佢就 副市长， 系副市长。啲人就嘈，因为佢就此权就走去改。 改职咁就改够改捻到点咧？就喺每层度起多8个单位，咁原本嗰啲捻屌咪蚀到扑街咯，系咪啦？佢仲要系加咪加，即系原本600,000系加捻到720,000咁样。咁即系如果佢可以咧？做埋啲咁，即係可以即係佢因为佢喺呢度加8个单位呢，就可以令到佢喺呢个 project 度收多45个 million。你话咁好撚扑街班友。 你话好撲街囉呢啲，成日諗埋啲戰招。 但其实呢嗱即係话說回头啦，班咁嘅唐人同埋班咁嘅韩国撚屌呢又唔撚睇清楚。边啲人簽埋啲咁嘅嘢啫。 啲唐人买楼会发就簽㗎啦，你得。听到法字就得噶啦， 几 妈食乜都唔记得噶啲。 几唔系，但系其实我上网咧，我自己睇到咧有啲好捻唔同嘅声音咯。因为你知道我玩车啊嘛，如果玩车嗰啲人咧真系撑捻到佢閪咁样噶，就 话捻到佢，屌唔好理啲咁嘅 hater 啦，你系全澳洲最正嘅，你啲车好正嘅咁，屌你老尾啊，咩死古惑仔咁捻样你都撑，大佬你即系嗱即系我古惑仔我都识唔捻少啦，即系但系。屌你搵錢啲咁嘅嘢低低調調咁搵咪好啦，屌你老尾搞撚串曬成個 party， 你而家俾啲咩傳媒釘咁又擺，即係你而家激撚嬲做呢啲咁嘅友咁碎谷啊嚟釘佢㗎差佬啊釘你㗎。 喂係喎，其實話同埋你覺得呢度啲有錢嘅中東仔都幾似強國啲土豪喎。 冇腦啊， 係啊，我有錢都差唔多喎。 咪即係有錢便是任性咁樣囉。 是啊，跟住又系晒马咯，有咩事咪又好似强国人咁晒马咯。 屌屌嗱，即系嗱，睇嗱各位听众嗱，我哋虽然成周日屌政府，但系有阵时政府阴啲咧，真系可以搞捻死你。你咁捻高调，你真系搵嘢嚟自杀。同埋咧，其实咧，即系好，你喺佢甚至系有啲 project 度咧，即系佢个 project 就系佢有一个6.5 million 嘅deal咧，就同 council 度去即系一个叫即系重建项目咁样啦。佢就竟然咧问 council 咧，即系攞翻个 deposit， 即系其实条友仔有机会啊！我咁系有机会咧，佢系空心老官嚟嘅，你话系咪 咧？出奇啊！呢度嗰啲好多都扮有钱嘅啫嘛。 系啊，即系但系。即係咁講啦，即係你話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搵大錢嘅話，就唔好咁搵高調咁啊，即係你而家做唔到 呢 啲 咁嘅土豪嘅啲咁嘅土豪。 你等於自己拿開個肚腩任人開槍射冇撚分別。 咦、欸、土豪你估佢會 care 咩？ 咪呀唔撚 care， 唔係叫聯邦政府整治你。喂係仲有一單嘢就係講呢，佢自己間屋呢，即係你知呢度由起樓係有起高度限制㗎嘛。佢啊突咗一橛出嚟啦，咁就即係個 council 呢竟然呢係話唔係好大問題，兼叫佢係將個突咗出嚟嗰段嘢呢由灰色就算喎。即係即係其實佢投票嗰陣呢就即係有班友仔就即係 vote against 佢呢，就叫佢咁樣囉。但係呢度就係講緊佢話開一個好撚差嘅先例。即係犯咗法又點喎，遊黑佢咪算囉，你話即係敗壞法紀。但係冇撚底㗎啦，即係我睇返啲咁嘅新聞嗰啲咁嘅嘢都話個政市長同佢一齊拍住相一齊炒樓又成咁，唔撚怪知嗰度烏煙瘴氣㗎，成日 全部 喺嗰度。 夾埋㗎，全部都夾埋。 係啦，不過即係唔好鳩理佢啦，唔好講呢單料囉。喂屌，喂最近呀有單咁嘅死人乜撚嘢，呢個叫做 Ashley Madison， 屌不如我哋叫愛美神飛彈啦。愛美神飛彈俾人 hack 夠咗喎，連呢個袁志偉都俾人爆撚出嚟，係用有佢用佢個 email 嚟登記喎。 呢單嘢係全世界喎。 但係即係喂你有冇 friend 中招喎，或者你有冇中招喎， 狗都唔妥講啦係咪呢啲收埋就算啦，中咗仲同人 share 呀，唔係嘛。 唔係即係 你中咗你會同我 share 呀？ 唔係唔會，但係即係其實好啦戇鳩囉，即係嗱你偷食呢就最撚驚呢啲友仔呢就即係有把柄證據咁樣啦。屌你老尾，你以為可以咁靠咁化名上網就去識埋其他人夫人妻，而家你咪奶屎忽囉，屌戇撚鳩嘅。喂但其實呢即係呢呢度呢有啲有間好撚抵死嘅，有間叫做Nation Master 嘅叫做乜嘢，呢個叫做property 嘅物即地產公司呢就 map 交咗，即係最多即係喺墨爾本同埋雪梨呢喺啲區入面呢就最多嘅 user 喺邊度。喂貓姐你估下最撚多人喺邊度玩呢個 service？ 就使講咩嘅 city 啦，啲人返政府公務有做 Canberra 嗰啲 囉， 打飛機嗰啲人。 叮當碼頭呢就係講緊呢個叫做 city 同 Canberra 啦。就叫你仲有呢個 North Sydney 呢都好撚多㗎，你話班友仔係咪扮好 事。咪得閒打飛機囉啲人喺度。 係啦，之後仲有講係呢個強國土豪區嘅 Double Bay 啦，係啦。同埋呢個叫做Alexandria Beacon 船同埋 Everly 都有上榜。Mandy 都 有佢冇呢度冇寫喎，我有睇埋 Current Affair 講呢有900個公務員嘅 address 俾人被就喺呢個澳洲有900個公務員俾人哋捉到喎。 有乜咁出奇啫，你公務員返工冇嘢做㗎啦，咩氣㗎嘛，咩溝人妻。 你话咪仆街？喂，屌！其实个监制话咧，其实之前咧就即系有个而家其实上网咧有个咁嘅 petition 咧，就系叫个 council 咧去炒捻咗呢条咁嘅杂广鬼。 哦，有之前都睇过啦，好落水噶啦 ，petition 唔系最紧噶。 不过 anyway 啦，即系其实呢、這个叫做佢搞咗佢个核爆就算啦。 后面播噶嘛呢条友，如果唔系新闻都唔会买佢啦。 即系其实咧，即系最捻希望，最捻希望咧就政府咧顶住个区，连埋啲福清帮咁样扫出嗰度，还掂个区污染瘴气，我都唔系好谂想去。佢去到我都 落去啦。喂，系佢哋嗰度而家福清帮带战中东仔我份嗰边。 喂，快捻啲！喂，屌福，喂大佬，你咪福清帮快啲打捻柒佢啊！真系谂起都开心。即系其实嗰区系不嬲出名系杂啦、乱啦、又塞车啦，即系边谂到又会有人想去嘅？ 冇噶，咪买嘢咯，买餸平嘅。 屌你，你唔使揸车，你唔使揸车去嗰度。 哦，咁有啲人住附近噶嘛？譬如你住呢群，你住 Eastwood， 有啲好多人而家都落去买餸。 黐线，死都唔去嗰度，咩 high five 嘅车？哇，系啊！屌你呢个 Ashley Madison， 喂，屌电视仲讲嗰啲咩？我冇睇电视啊，猫姐。 电视咪话好多公务员俾人捉咯，跟住就话佢点解会知道咁多公务员呢？原来佢就比较黑客公布嗰啲资料喺个网站度嘛，而家 系啊， 跟住搞到好多人而家开始离婚啊，或者出现感情问题啊嘛。 唔系，即系其实呢样嘢叫做咧，若要阿黄子华讲咁，若要人不知咧，唔好咁低 B 咧。屌你老味，你当初唔好做埋啲咁浪兜嘅嘢，就唔会搞成咁咯。 咁啲人咸湿冇计啦，同埋好多马佬俾人搵笨啊嘛，冇睇呢个网站家最多系马佬嘛。 唔系啊，其实咧，即系咧，好多时咧上网裸聊嗰啲咧，我觉得咧全民部都系男人扮，即系上网识女仔 。有女人出嚟偷柴，澳洲版有女人出嚟偷柴，即系 Ashley Mark 个 Madison 咧有，跟住咧俾个男朋友知道咗。 屌你你即系其实就算喺上网咧，你识佢啲女人嗰啲咧，好捻多时咧都系嗰啲咁嘅400磅大肥婆，咁啊真系偷咁样 friend 张相嗰啲咧， 你哋点知啫？系你，但系啲人中意睇呢个。 屌你咁捻想偷情啊！屌你老尾，澳洲呢个枪技合法化咁啊，叫只鸡咪得咯？屌成鸠喺度打飞机，叫只鸡好捻辛苦咩？ 咁啲人懒啊嘛，屋企打你部电脑打飞机方便啊嘛。 屌，打死飞机鬼唔忘你班撚屌啊！即系离婚咧，俾老婆分一半身家。 喂，好多喎呢度，冇讲少。 真系。 之前统计话每三 pair 有一 pair 离婚嘅。 咩啊？屌，即系其实呢单嘢，屌，即系嗱，即系嗱落埋呢一单啦，嗱，即系其实横掂都落到嚟呢度啦。你讲返呢个叫即係我最主要嘅 segment 啦，做你老母香港人。喂 ,Ashley Madison 呢單嘢其实用电话骗我一旧年。即电话讲乜你就信。一撚样电话讲乜你就信。 喂，但係好多嗰啲係呃新移民我听讲係咪我啲电话骗案。 唔係咁你好似嗰个二胡大师咁样，个二胡大师就话 你新移民嚟㗎嘛，个二胡大师。 係呀，你点我有个 friend 系个徒弟，唔好撚讲咁撚多佢啲衰嘢。即係 咁佢新移民嚟㗎。 唔係嗱坦白啲咁讲，嗱譬如猫姐你无啦啦你喺呢度，即係咪就算你喺呢度无啦啦有啲人咁撚样话大陆公安你点干犯呢？咩屌你老尾！如果你自己唔系谂系身有屎啊，你根本就会当佢喺度唱歌啫嘛，系咪先？ 你嗰啲咁多钱嘅十个有八个，你方会做正经生意咩？ 即冇，就算大学讲师都可以无啦啦揞700多万港纸出嚟啊！你话嗰啲乜撚嘅钱？ 咪系咯，如果讲真，如果佢真系正经钱嘅，佢怕咩？你骗佢啫，系咪先？即系佢知道你呃佢啦。 冇啊，即系仲要呃得咁稳顺， 上好似 话咁稳顺摊咁样 嘅。好似话系好多都系话税局追佢税定唔知咩噶嘛？ 唔系有几样嘅，一个就系税局追税，一个就系、是、即系你而家喺大陆俾人呢个叫调查紧，或者排紧期上审讯，咁你俾钱我啦，我帮你。打甩呢單 case 咁樣，即係公安就喺度要收暗去 份。肯定身有 事咯，呢啲。係啊，即係有呢一個，有一個係税局啦，另外一個就係嗰啲咁嘅屌最撚單嗰啲啦，即係有一單嘢好撚神奇嘅，即係講話有個女仔俾人困咗，去某一度就話有人搞你屋企人，你去某一度住一排咁樣，啲即係打電話即係搞鳩佢阿媽啦，話你而家你個女喺我手上邊，你而家就真正係 customize 你去困鳩佢，你話。 咩啊？即系嗱，有说啦，就话呢班咁嘅卵屌咧，就系、是、呢个叫做大陆嗰啲咁嘅海关嗰啲官员嚟攞啲咁嘅资料嚟喺度玩啊！即系我唔知系咪啊。 大陆乜都有啦，你点知啊？乜都外判翻中海关嗰啲 database 系外判，跟住咪又俾人偷啊！所以 哇系啊，唔要屌！即系其实咧，即系嗱呢单嘢咧，落到即系讲到大陆咧。你有冇睇下曹宏威出嚟讲咧？话呢个叫做俾雨淋到雪，即系喺天津咧嗰啲咁嘅市民咧，俾呢个雨淋到之后，觉得皮肤酸啊，只眼冤啊，系呢个心理作用喎？点睇 咁？我真系冇听过呢单嘢，喂，讲嚟听下。 咁就即系其实讲乜捻嘢咧？咁你知天津大爆炸就上个礼拜喺呢个叫做大陆所发生啦，即系炸捻到成个哥斯拉冲出嚟咁嘅嘢啦。即系我都唔捻想幸灾乐祸嘅，即系其实好多主持人都讲过话唔应该幸灾乐祸啊，咁啊天灾。但系屌，即系你曹宏威咧，你唔好喺度一知半解咁就话，即系你自己又唔喺天津，咁你唔可以 assume。嗰度嘅民众觉得俾雨淋完之后皮肤敏感啊，眼出水啊，就话系即系心理作用咁样。如果你老尾你有种你自己去啊，去 佢不如送张机票俾佢啊，喂，我唔介意， 送 机票俾佢咯， 屌叫拱佢落去天津啊，嗰、那个海关出边嗰个海度啊，去游水啊，去游水啊。去呼吸咗新鲜空气，去食嗰啲咩死鱼，你够唔够胆食啊？ 搵几时天津落雨就送张机票拉佢过去。 咩淋病？睇佢淋病，睇佢淋病。 喂，送埋机票又点话？ 系啊，即系好急低能嗰件事，真系。 而家啲人都唔用脑啊！ 咩即系你又唔捻喺嗰度住？你做乜话话？ 而家嗰啲拆嗰啲咁嘅狗， 保皇狗 系嗰啲保皇狗，唔知系嗰啲狗官啊，连嗰啲教授好多都系讲埋啲戆鸠嘢啦。 诶，唔系啊，所以咧就真系要俾翻阿黄杨达 credit 啦，佢系屌陈建文屌得好捻开心嘅，喺个论坛度喂，系啊，但系真系屌呢啲咁嘅讲埋啲咁嘅捻嘢，呢啲咁嘅捻嘢真系冇人成嘅，真系讲天津啲咁嘅嘢。 咁都话送张机票叫佢去试下咯，佢既然觉得咁冇问题， 系啊，真系 黐线嘅呢啲人真系，我觉得，唉，都唔 make sense， 仲话教授，仲话咩教化学系嘛？ 冇捻眼睇佢，但系咧，即系呢个叫做喂系喂。猫姐你即系嗱，即系继续做你老母香港人啦，即系阿监制就话得翻几分钟啦，咁啊快捻脆脆讲埋佢啦。喂，香港条咁嘅戆鸠规划师出嚟话拆呢个叫做叫电车，我话冇卵用喎。喂，嗰阵咯，喂，其实嗰阵咧，即系嗰阵我未搬嚟雪梨啦，嗰阵话拆 monorail 嗰阵咧，香港嘅观众未必知喎，其实。猫姐可唔可以讲？可唔可以讲少少？即系点解拆？ 喂，咁 monorail 唔同喎、啊，而家 真系冇卵用，真系冇卵用嘅 monorail。 嗱，如果佢而家拆电车，就等于拆呢度嘅 train。 系啦， 等呢度。 我都咁谂。 系啦，就唔系拆 monorail， 你又唔好搞错。呢度咧有两种嘅，有三种，基本上嚟讲，一种就系即系轻铁咁嘅，另一种咧就系、 是、喺市内入边噶嘛。 系啦，另一种就系 monorail， 就系你讲嗰啲，就系喺个市中心 兜圈 嘅，兜圈嘅。 好鸠贵噶嘛，嗰阵系。 好贵又唔知做乜嘅。跟住呢仲有一种呢就係即係传统火车係啦，过境火车嗰啲咁樣啦。咁如果佢而家拆电车就等于拆而家嗰啲普通嘅轻铁咁囉。 係囉，咪就係囉。同埋即係屌你老尾，即係嗱老老实实你话香港啊话咗拆鸠咗电车啊，话係呢个叫做即係已经唔可以预 算。咁你搭开电车嘅搞啊，未逼其他交通工具未一样。 屌你老尾，电车两个一啊！你俾班咁嘅公公婆婆啊，做低下层嗰啲啊，唔捻使真去挨啲咩巴士啊，嗰啲地铁嗰啲啊咁样啊，同埋屌你老尾，你又唔见墨尔本啊，你又唔见走去欧洲嗰啲咁嘅城市啊，再拆鸠晒啲电车，柏林电车够耐历史啦啩，墨尔本电车够耐历史啦啩，三藩市电车够耐历史啦啩，多伦多电车够耐历史啊，又唔见你拆鸠佢，我屌你老母啊！ 唔系佢可能拆咗又想起楼嘛，多啲位。 屌都第一个应该拆鸠去滨州啊！屌你老尾讲捻起楼，我好捻嬲啊！即系呢个城规会啊，讲话呢个叫做同呢个新世界啊，又封呢个尖东海旁啊，又私有化，即系屌佢老母啊！咁即系 又起楼最后真系。 屌佢老母！而家呢单嘢摆捻明啊，就系呢个689啊，呢个咩政治咁嘅。政治呢个叫找数咁样啊嘛，只要找完一个一个，屌你老母，即系搞到。 即係呢個成班香港人想 enjoy 個海邊都唔揾得，即係屌個老母㗎真係。 你俾佢哋 enjoy 啫，劏又要逼你住劏房，正常間樓都唔入唔起樓係咪先？正常樓都唔俾住啊！ 即係你嗱，即係嗱澳洲啊，起碼我哋啊去打拎哈巴行個圈啫，雖然而家都好撚多唐人，都好撚舒服咁樣噶嘛。即係你呢啲嘢真係 free 噶嘛？你俾全國人即係可以去行下咁有啲活動咁樣。屌你老尾，你將全部嘢集撚曬佢起酒店起乜起呢樣起嗰樣，我真係屌你老母啊！真 唉，个政府系咁噶，你 expect 啲乜嘢？ 咩？屌，其实咧，即系咧，呢个叫周围政府都系噶啦。即系其实，喂，讲埋呢个最后一单料，讲翻呢个澳洲料啦。有成百架拖拉机咧，仲有呢个保卫呢个神话，呢个 Liverpool plane， 有冇睇呢单嘢？ 哦，呢单有冇点留意啊？或者你讲下，譬如 嗱，咁就即系之前咧，我哋就上几集咧就讲过咧，就话喺呢个叫做喺维多利亚省咧。咁嗰班友仔就即係喺呢個中國神話啦 ，which 是有一個好好嘅 track record 咧，就準備開礦㗎嘛。但係開咗呢個咁嘅死人煤礦咧，就會影響附近嘅農田啊、生態嚟，令到啲水酸曬啊咁樣㗎嘛。而家成班咁嘅農夫啊喺 Tasmania 一齊鏟上去要保衞呢、這個，有冇留意呢單料啊？ 哦，呢、這個我有睇過， 好撚勇武， 好 撚 勇 武啊！ 我以為你話神話請人上同佢撐添， 唔係屌神話梗係唔敢啦，但係即係。呢單嘢我諗其實都會即係其實係由一個叫獨立議員啦 ,Jackie Lambie 嚟帶領啦，呢單嘢呢即係主流媒體冇乜點報道 啦。咩 Pauline Hanson 都有講啦。 係呀，但係呢啲嘢主流媒體冇報道，但係呢單嘢你搞到成班咁嘅農夫呢咁鳩嬲呢，咁咪真係有撚排睇啦。咁就 睇喎，真係。 喂，同埋呢即係其實譬如你話其實即係仲有少時間啦，就講埋佢啦。即係其實呢班農夫好嬲啦，同埋今期嘅 ABC Fact Check 呢就講到話成澳洲啊嘅環評啊就做得好差，所以就令到原本全世界啊，即係原本我哋澳洲呢就有全世界最多嘅動物種類啊、植物種類啊同埋呢個叫做昆蟲種類咁啊，係令到啊呢個叫做哺乳類動物啊全世界啊即係減少得係最多嘅。即係其實係 死曬啦，梗係 只狗啊，搞撚到絕種咁啊！即係真係多撚謝啲咁嘅撲街政客，呢、這個叫做賣地嚟開煤礦嚟俾咁嘅 賊啦， 俾咁嘅撲街強國嘢簽埋啲咁嘅 High Long Free Trade Agreement。即係其實嗱，即係日即係唔好話我哋唔公道啦。我自己就有睇埋日同埋日本同埋韓國簽嗰啲 Free Trade Agreement， 係對係淨係啊。到中國嗰份啊，至可以即係唔撚使審查嚟帶啲咁嘅撲街呢、這個叫做帶埋咁嘅撲街 project 入嚟，可以請人有剩咁樣啊！即係總之咧，即係呢個叫做成班撚樣極高嘅屎忽，屌你老母！喂，節目時間差唔多，兩個禮拜之後再見，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拜拜。